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声 制 作 的 多人 有声 剧， 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 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18集。 镜头恰好转到江晨、方景行这里，把这一幕忠实地记录了下来。观众席死寂一瞬，再次疯狂尖叫，直播间也纷纷开启截图模式， CP 粉欢天喜地，终于吃了一回真人汤。 这就过分了，一晚比赛还要喂一口狗粮。 可以看成是队友之间庆祝的拥抱吧。 方队这么多年跟谁抱过？ 这里想想，哎，有位拿冠军的时候跟队友抱过。 可以可以。 被围观的人只抱了一下就分开了，回到了座位上。第二局是联盟这些年新加的3v3小团战，15分钟内无限复活，谁拿的人头多谁赢，赢下本局得一分。此外拿1到2个头加一分，3到4个头加两分，以此类推，杀的越多得分越高。不过一局能杀5-6个人就是很厉害的了，因为地图大，队伍集合就会费些功夫，而每次死亡会随机刷新，得重新找人，15分钟能做的事情有限。但不得不说，小团的加入让比赛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方景行就曾经在擂台失利的情况下，带队在小团上硬是把比分反超了。屏幕很快给出了双方的出战选手， NXK 派的是这两个赛季经常打小团的铁三角，经验丰富，意外那边同样如此，算是中规中矩。六个人在地图中随机刷新，观众顿时鼓掌，因为从上帝视角可以看见 NXK 的三个人挨得比较近，汇合的路上也没有对方的人。 这叫什么主场 buff 加成？ 也可能是付出的 buff， NXK 这边可能是两个大神一起付出。 说得很有道理，就很玄学。 其实意外还好，汇合的时候小心一点应该就不会碰见他们了。哎呀， 地图里意外的一名队员不知是怎么想的，游过小湖换了一条路， NXK 的两个人刚碰头迎面就撞见了他，2打1没悬念。打斗中第三个队友赶到，合伙把人干掉，拿到了一个人头。死的人这次总算没那么倒霉，刷新到了队友附近，也顺利汇合了。双方一番激战， NXK 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，成功拿下这一局，并拿到4个人头共计3分，意外则拿到2个人头加1分，比分6-1，进入最后 5v5 的团战推水晶。游梦的团战走的不是 MOBA 的风格，他整张地图只有一座水晶和4座防护塔，玩家要做的就是先把防护塔拆了再推水晶，不拆塔也行，但水晶会非常难打，每座防护塔1分，水晶3分。虽然分布在地图的不同位置，但两边要走的路程长度是相同的，不会偏向某一队，该怎么打得玩家自己考虑。双方成员出场，意外那边没悬念是打团的主力，NXK 这边是江晨、方景行，外加人族战神、妖族的特有职业妖术师和魔族奶妈。弹幕立刻刷了屏， 晨晨和方哥一起上6666666， 提前恭喜 NXK 啊，拿下团战， 恭喜 NXK 开门红，拿下首轮胜利， 恭喜夫妇档。 解说则在介绍双方的阵容和打法。 等等，方队选的武器是炼石， 您说是御院石，能缩减技能冷却时间，但攻击会削弱。他很少选这把武器。 这是想要配合陈神走快攻路线？ 有可能。 说话的功夫，选手的装备已经调整完毕，等着倒计时结束，刷新到了地图的两边。起始点共三条路，一条通往水晶，剩余两条各有岔路，分别通往四座防御塔，其中还会有一到两条死路。一般情况下，团战前期遭遇的概率不高，都会各自友好的推掉一到两座塔。但今天也不知道是 NXK 的 buff 太灵，还是 EY 那边太倒霉，两个队开局竟选了同一座塔，在地图相遇了。 NXK 的战神二话不说冲过去，横枪一扫，把 EY 的前排抡在了地上。他身后紧跟着妖术师，手里的武器已经抬了起来。 EY 的队长眼皮顿时一跳，那句撤刚说出口，边剑紫色的弧光从武器上弹了出来，这被玩家称为弹弹圈巨怪用的。弧光兜着意外的治疗和一个后排，呼啦圈到了前面。下一刻，鬼魅的雾气和犀利的封印符一起迎面而来，黑暗侵袭，十方俱灭。暗冥师和封印师的技能完美盖住了对面的五个人，定身加锁技能，谁都别想动。方景行手握月石，仗着冷却时间少，快速压对方的血线，重点照顾奶妈和辅助。江晨紧随其后，开始爆手速叠封印符。战神和妖术师也没闲着，前者帮着压血线，后者扔了两个法术，给队友增益的同时，为对手套了层简易。只见意外全队的血条刷刷地往下掉。 看来 NXK 已经磨合得非常好了，这波配合可以给满分。 定身效果马上要解除，不知意外这边会怎么应对？ 怕就怕。 话未说完，一个封印符飞了过去。意外的奶妈刚要给对手抬血，直接就被封了。 我就说吧， 这赛季要是让各战队奶妈投票选一个最讨厌的选手，陈神八成是没跑了。这可怕的反应速度， 更可怕的是他身边还有一个方队。 几乎是江晨扔封印符的同时，方景行一招打断了对方的辅助，不让他独条解控。 NXK 的奶妈法杖一扬，给他们套了层免疫，瞬间只听一声爆炸声响起，迅速连成一片。 陈辉蓝乐击杀雾连峰，首杀。陈辉蓝乐击杀横渡月桥，双杀。 意外的队长急忙叫道， 来撤撤撤。 辅助和奶妈全挂，没人能解身上这堆可怕的封印符，必须撤。然而方景行的武器不是白拿的，又一次把他们定住了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